位于朝鲜解放71周年，本部设在西班牙的朝鲜友好协会网站8月2号登载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披露特辑。网站以民族复兴的救世主为题载文，强调金日成将军是朝鲜民族的太阳和祖国解放的救星，由于有他在，朝鲜人民得以打败那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，完成了解放祖国这一历史大业。